共有11个政党192个候选人，争夺14个单选区和17个集选区，合共93个议席。分析相信执政人民行动党可望延续自1965年立国以来的掌权局面，但得票率将会反映选民是否认同政府的抗疫表现和对未来领导团队的信任度。南韩首都首尔市长朴元淳离世，终年64岁。南韩政界、公民团体、宗教界等人士前往设于首尔大学医院的灵堂，向朴元淳致哀。总统文在寅、联合国前任秘书长潘基文等亦都有吊唁。昨晚传出失踪的朴元淳，警方在北岳山一带发现他的遗体，未发现他杀痕迹，正是调查他在生时候的通话记录和行踪。当局在市长官邸寻获朴元淳的遗书，内容感谢陪伴过自己的人，又说要向所有人致歉，为家人带来痛苦感到对不住。報道指朴元淳面對性侵指控，有講法就話佢因為地產政策承受巨大壓力。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5713點，升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146點，跌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75，瑞士法郎0.941，加元1.359，人民幣6.999，英鎊對美元1.264，歐元對美元1.131，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31美元，卖出1806.2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isa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老人科专科医生郭纯礼医生。 长者在这个病来讲，他们那个死亡率其实比较高的，比较后生的话。安老院本身的环境始终是一个密集，院舍那里有很多照顾的员工，那有机会他在那里感染了，将这个病又再带回出社区，又再引致另一波的感染。只要跟回足一个正常我们对于这个飞沫传播感染控制的程序去做，即是当你照顾长者的时候，那其实都足够的。还有即是要提醒员工，真的照顾完一位长者真的不要烦，要每一次都要洗手，这样去减低他感染第二些长者或者感染回自己的机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做鬼都是想教正你啫。 其实我对你并无挂念，一刻寂寞亦会沉淀往事，感觉共你就快同偕了，无奈要搁浅，大好日子都要诀别。谁又替我戴上定情戒指？你好不好？现在我已不知。假设若世事也能如意。谁又可介意？ 自己在今次的 MV 入面咧，好似鬼一样存在嘅。原因是他会不断出现在女主角隔离，好像说书人那样，将时间累积后学懂的唱出来。作曲徐乐昌，填词杨希，编曲Johnny Yim，监制魏景云、何哲图。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吴若希，没有你并无挂念。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礼拜五咁啊，亦都系呢个七月十号啦。咁啊，呢度系敏感时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入面咧，有啊 Kitty 啦，有敏大人啊，仲有我莫莉。当然咧，逢系呢个礼拜五嘅头半个钟咧，都会有李亚力喺度嘅。Hello，Hello， 大家好，敏大人好 ，Kitty 好，莫莉好 ，Eric 好。好期待啊！因为今晚咧，我知道 Eric 会同我讲一套好紧张嘅剧，其实咧都好多人喺我身边讲噶啦。我初初仲以为未想， 可唔可以避？ 你想避席？ 我上个礼拜讲完嗰啲恐怖嘢，我搭 lift 都好惊， 系嘛？ 系啊， 两个礼拜嗰啲有几恐怖啊？ 唔系，但系问大人讲嗰啲真人真事啊嘛， 系咯， 嗰啲 系啊。 嗱，今次咧 Eric 就会同我哋讲咒怨呢套剧啊。 冇錯，日劇嚟嘅，唔係電影啊，日劇。咁啱啱咧喺個 N 台嗰度咧就上咗啦。咁咧就 係咩？ 係啊。咁我一個唔小心就已經追曬啦。 幾多集啊？ 咁唔小心啊！ 你有冇有咗啊？ 佢好短嘅啫，因為佢得六集嘅啫，而且每集咧都係廿零，即係差唔多半個鐘度啦。 係。 咁其實你即係其實計落得三個零鐘啫嘛，同一套正常嘅印度電影差唔多。 但係 Eric， 我想問一下咧，佢係有啲 N 仔入面咧，有啲節目佢係一次過出曬，有啲就每個禮拜出噶嘛。咁每個禮拜出嗰啲係好乞人憎嘅。即係我坦白講，由呢個嘅末日列車由你介紹完之後，跟住我即刻睇啦，睇到而家我放棄狀態。因为我唔想等，系啦，系啦，咁呢一套系咪？ 呢套唔使噶， 佢储埋一齐噶。李亚力，听讲佢睇呢一个系咪《Lord of the Rings》啊？ 系啊，嗰个系买嗰个重睇几次嘅要。 哦， 系，即系唔同嘅版本都要睇一次噶嘛。 嗯， 咁呢个咧《咒怨之始》啊，佢个正式嘅名叫《咒怨之始》咧，就第一季已经完咗噶啦。 系咪前传咁样？ 佢嗱，佢就应该系一个平衡宇宙嚟嘅，因为咧。嗱，我哋知道嗰個電影版本咧，就由即係唔係叫電影版本，因為佢第一集咧，1999年出咧係 VHS 嘅版本嚟嘅。 嗯， 咁就嗰個開始嘅。咁咧，佢嗰陣時都有講過咧，係根據一單日本嘅真實案件咧， 嗯， 就引發出嚟嘅。 係。 咁佢今次咧就係講嗰件案件引發出嚟嘅嘢，但係又同嗰個電影係唔同嘅。 咁，我想問一下，真實個案件係咩啊？系咪好似贞子咁啊？ 佢又唔算系，佢都系一个家庭悲剧咯，即系家庭暴力啊，咁啊，即系类似老公杀咗老婆仔咁样。 嗯， 咁但系我都未去考据过呢一个真所谓嘅真实嘅新闻系咪真系真实啊？ 嗯， 因为佢都可能有少少即系人名上可能佢会改少少嘅。 嗯， 咁我哋咁样睇啦，今次呢个剧集咧，可以话系一个平行時空嚟嘅， 嗯， 即系话咧，你唔会见到上次嗰只嘅嘅嘅嘅嘅啦， 系 吓，即系嗰只嘢咧， 嗰只红鬼嘛，你话 嗰只系嗰只家 台湾嗰只，哦，你讲日本嗰只家椰子， 吓嗰只椰子， 系 咁就冇咗椰子嘅，咁但系好多人就以为冇椰子冇睇过，咁又唔系，因为佢今次咧嗱，应该介绍背景先，因为咧今次咧系由编剧同系由清水松同埋一濑龙松。兩人合作嘅，咁佢就交託咗俾個導演叫三澤祥，咁六集咧都係呢三個人嘅合作，咁啊風格啊意念啊同埋嗰個手法全部都非常之統一嘅，咁因為原始嘅咒怨版本咧就係、是、其實就係清水松同埋一瀨龍松兩個人去合作做出嚟噶嘛，咁亦都係因為呢一個 VHS 版本咧，啊我睇到真係好驚嘅， 我係睇咁多未試過驚，我係睇呢個 VHS 版本係好驚。咁咧係令到呢兩人咧晉身去殿堂級嘅，即係監製同埋導演啦。 喂，但我最有興趣問咧，就係 Eric 啊，你好驚嗰陣係點樣嘅？ 好驚嗰陣就心出汗咯，梗係會㗎。 哦，咁你會唔敢睇㗎？ 唔會啊，我想睇多次啊。 咁有邊套你覺得最恐怖㗎？ 整個咒怨系列裏面呢，其實第一套1999年出的 VHS 版是最得人驚的、因為那個版本就即第一是所有嘢最開始，因為以前沒有這樣的東西，亦都講到很混亂的、即我們當時不知道可以這樣講故事的、即多重角度寫啦。現在我們看權力遊戲成日都覺得哦不是這樣啫，但是1999年那時候其實挺先進，還有他經常是講到中間停了的，即个故事咧，佢做完最恐怖嘅嘢咧，但应该系个故仔未完，但佢就停咗，就讲第二个人物嘅。咁当然佢系围绕住所有嘢去做嘅。咁呢、睇惯咗咧就 OK 嘅。咁但系去到呢一次嘅剧集咧，佢更加变本加厉。佢唔单止系那个故事嘅时序系用呢、這个断层式嘅写法。佢连咧嗰、那个演、那个故仔本身嘅结合咧，即系其实。我哋成日都有啲叫做，譬如雙時間軸嘅三時間軸嘅一啲編劇方法嘅，即係將兩條時間軸、三條時間軸扭埋一齊寫，即係調亂曬嗰啲次序。咁咧，佢唔止係咁樣啊，佢基本上係用一個量子物理學嘅方法去寫嘅。咁即係話咧，佢去到最尾嗰集咧，要發覺咧，前面所有五集咧，其實係同時發生喺同一個時空嘅。 嚇、咁會好亂㗎？ 又唔會亂㗎喎、哦。佢話俾你聽，佢分到嘅，即係你睇佢定會分到嘅。係 ，OK。咁但係就會覺得，咦？你可以咁樣寫，咁跟住第二季會點咧？咁就好緊張，想追落去。係啦。咁另外咧就係、佢其實個故事好簡單，雖然佢六集啫，佢個結構簡單，但係佢寫得好豐富嘅。咁佢嘅演員裏面咧，其實主要得三 set 演員嘅啫，三 set 角色。第一 set 咧就是一个年轻嘅女演员叫姚香，OK， 记住系姚香得啦，因为佢一路都大落尾嘅。咁姚香咧就有个男朋友啦，同埋男朋友嘅阿妈啦。咁因为男朋友阿妈好重要嘅，因为佢系灵媒嚟嘅，佢系退休嘅灵媒吓。咁佢一个核心就喺呢度，另一个核心咧就系成日同佢哋做对手戏嘅，同阿姚香做对手戏嘅一个叫灵异嘅研究者，叫小岛、小田岛。OK， 咁佢系专系。引發嗰啲靈異事件嘅，即係我哋睇有陣時唔明嘅咧，就由呢個角色去解釋噶啦。咁另一個咧就係、比較狠嘅一個角色咧，就係、一個叫姓美嘅女高中生。OK， 咁佢個角色其實寫出嚟都幾社會性嘅一個問題嘅。即係佢其實你發生喺佢嘅身上，其實係好多我諗八九十年代日本都可能係經常出現一啲少年嘅問題嚟。咁另外喺三個核心嘅角色嘅中間咧，就穿插咗兩個家庭，咁就六集噶啦。咁所以其實我講出嚟咧，哇，好似好多嘢喎，每一集都好多嘢講，但係得半個鐘。咁你就可想而知咧，其實佢係好緊湊嘅。 但係佢係一件事啊，定係已經串連咗好多件即係恐怖嘅事喺裏面啊？ 基本上咧，佢系一个横向嘅时间轴嚟嘅，即系话佢由第一年，我哋假设第一年咧，佢一路讲几年之后，即系由第一年就第一集开始讲，譬如一年咁样，咁就一路讲大概十年嘅时间咁样咯。咁佢不停咁样去用唔同嘅角色咧，去令到个时间推演嘅。咁但系有阵时候因为每个角色佢有阵时候会翻翻转头嘅，咁即系变咗佢哋有交叉嘅地方咧，就未必系同嗰个现实时序一样。即系会突然间会睇睇下，会变咗以前。咁、但系佢呢个睇啲你唔会唔明嘅，因为佢用咗啲镜头手法，令到你会明嘅。其实 OK 嘅，冇问题嘅，即系睇落去咧系好顺嘅。咁即系剧情我就唔想睇爆啦，因为即系其实几有追看性。咁但系大家有个心理准备，佢唔系单单一套恐怖片咯。应该咁讲，我。結論嚟講啦嚇，就係對於新嘅 fans 嚟講咧，即係譬如之前冇睇過《咒怨》呢個系列，無論美版定日版到啦，美版就算啦，係美版咁咧就如果對新 fans 嚟講咧，應該係一頭霧水嘅，完全唔會明嘅。 咁佢使唔使睇翻舊嗰套先再睇？ 千祈冇， 係因為另外一啲嘢嚟嘅，真係完全 係啦，冇錯。但係佢相同嘅觀念嘅，即係都係嗰間屋。 咁、而且我覺得咧，咁多集裏面咧，我覺得今次嗰間屋咧就真係幾恐怖。OK， 即係之前有啲集嗰啲屋係好太靚，唔知啦。跟住咧就如果對舊嘅 fans 嚟講咧，就覺得即係譬如我哋由1999年嘅就怨 VHS 版睇起嗰啲人嚟講咧，就會覺得初戀翻嚟咯。 Eric 成日踢爆自己的年齡，堅持不停講1999 年。介意啦， 你放心啦， 佢係時空女人嚟 嘅。咁咧，同埋成個故事，因為我頭先都講啦，係清水松同埋一賴龍松兩個人咧，佢嗰、那個。重新再合作，咁变咗其实佢有我睇得到咧，佢唔多唔少系想推翻去最早期佢哋个初心喺边度，即系佢点解要写呢个咒怨嘅故仔咧？咁亦都睇得到咧喺呢六集里边咧，我哋翻翻故事嘅原点，即系唔系佳爷子点样嚟，而系成个咒怨系列个核心喺边度？就系讲紧日本嘅家庭夫妻问题。佢核心其实喺呢度嚟嘅，所以系一个有社会议题嘅一个恐怖片。咁同埋咧，佢今次咧犀利，我都觉得哇！你连电影都唔会出现嘅画面，竟然可以喺劇集度出现。咁当然因为即系唔系入屋啦，即系我哋所谓嘅唔系 mass media 吓，咁啊即系比较容易啲去即系有兴趣嘅人先会睇嘅啫。咁所以咧就都明白嘅。 我好好奇 Eric 头先所讲嗰系咩意思？系啲血腥嘅画面咧，定系咩咧？系咯， 惊吓 哦，血腥画面啊！ 我哋叫凌厉， 好凌厉哦， 系好凌厉，即系话嗱，以前咧有一套有一派嘅恐怖片咧，中意用啲光啊，昏昏暗暗，你睇都睇唔到啊，或者香港最兴嘅绿灯。你见到绿灯就知道一只叫鬼咯，冇绿灯嗰阵就唔系鬼咯， 即系青嗰只咪鬼咯，咁啊 系啦，咁咧。佢今次係冇嘅，你睇好似一套普通嘅日劇，雖然唔係愛情啊，即係呢個社會議題嘅一個日劇。佢偶然咧就會用一啲角度去迴避嗰啲最恐怖嘅一啲畫面或者動作嘅。咁咧製造啲留白效果啦。咁但係我都以為佢一路都係咁嘅，但係去到後期咧，即係要解決嗰件事嗰陣咧，佢係超級即係直擊啊！即係嗰、那個即係。唔知咩，唔系左勾拳右勾拳，直拳 系 啊，都好似拳击咁样，直拳咁样揼你一锤咁样。 系 咁嗰啲系嗰个画面，嗰两三个画面系好犀利嘅。系啦，咁就 我想问下 Eric， 你觉得呢个佢拣选嗰个年代咧，有冇都有啲影响咧？因为我睇啲资料咧，佢话系拣咗1980到90年代做嗰个背景噶嘛。即系我喺度谂，如果而家你拍一套即系类似咁样嘅恐怖片啦，咁可能喺而家呢个时代，好似就唔系好衬，即系冇乜嗰个悬念喺度。即系你。trace back 翻去舊啲嘅時代，即係所有嘢啲背景啊，可能又殘舊啲啊，又陰森啲啊，咁樣可能 咁恐怖啲咯， 都係咯，都會恐怖啲嗰個年代。 我有幾個想法嘅，第一咧，佢畢竟咧，嗰個真實事件咧係發生喺嗰個年代嘅， 係係， 咁佢就可能想貼近嗰個年代發生嘅， 係佢都有強調去參考嗰啲真實事件，有唔知七件咁噶嘛，好似 冇錯啦。咁問題就係佢而家拍出嚟嗰個咧係。真實嘅咧，即係真實嘅案件咧，定係佢因為真實案件而啟發嘅咧？嚇、就佢就冇講得好清楚嘅。咁、我估計咧，佢係第一季係十年，第二季都係十年。即係佢應該係一路咁樣寫，即係譬如30年，其實差唔多啦，20年啦，唔係30年啦。咁佢80年代啦、90年代啦，同埋千禧之後啦，我諗佢會咁樣，即係一季就講一個10年咯。咁佢係咪特？登用呢個方法去製造啲恐怖嘢咧，其實我覺得反而係因為個社會背景嘅問題。因為其實有一段時間我哋聽，如果大家有啲印象嘅話，其實某嗰個年代咧，即係90年代就，雖然我哋知道係日劇嘅黃金期啦，即係所謂浪漫日劇嘅黃金期啦。咁但係其實社會條件咧，亦都唔係真係咁好嘅。當然嗰陣時係經濟一路向好啦，後屘就經濟泡沫咗之後。咁變咗，其實好多嘢咧係透過呢個背景咧去寫佢嗰個核心嘅問題，即係家庭啊、夫妻嘅問題。咁第一個十年，即係80几年到90几年咧，其實比較多係經濟仲 OK 嘅，但係就比較多夫妻嘅問題。咁你會發覺咧，睇完之後你會發覺點解日本人對於家庭嘅觀念係咁嘅咧？ 即係部分啦，即係唔係全部嘅，當然嚇。 嗯。 咁同埋好多時候，你會發覺其實佢哋即係佢哋咒怨最其實咒怨係咩嘢咧？咁其實當然你好多解釋嘅，用文字解釋又得，用呢個宗教解釋又得。咁、 嗯、 但係其實最深層喺嗰個劇集裏面，或者佢原本嘅電影版裏面，佢最深層嘅恐懼就係你最信任嘅人背叛咗你，咁你點算咧？ 嗯， 係嘛？點解我哋成日都覺得阿俊雄好慘咧？ 嗯， 因為整死佢嗰個係佢阿媽或者佢老豆喎。 嗯， 係咪先？咁家爺子單咁家爺子點解係咁慘咧？因為殺佢嘅係佢老公。 嗯， 吓，咁其实所有呢啲都系咒怨里边最核心，所以我成日话睇美版系冇得睇，因为睇唔到呢啲嘢。 嗯， 美版系唔会做呢样嘢，就同埋喺一只怪物片咯，就当一个怪物咁样做。 嗯嗯。 咁但系喺日本嘅剧集又好，电影版都好咧，其实即系清水崇佢好捉得好紧嘅，其实佢本身系捉得好紧嘅。 嗯。 咁至于spin off 咗出嚟嗰啲即係佢成功咗之后个专利买出嚟俾其他人拍嗰啲其实就捉得唔係太紧。 嗯。 就所以其实麻麻地好睇。咁但係我真係最估唔到就係佢今次呢可以返返去原点。而且嗰、那个即係睇到会有啲其实除咗驚之外呢都有啲伤心。 嗯。 即係尤其是有两公婆嗰段呢大家一定要睇嘅。 嗯。 忍住前面嗰啲驚嘅地方。 我点睇呀 单住眼睇 都惊，咁你一边都惊噶， 你另外一边冇咁惊。 其实嘅好处咧，就系咧，你可以开晒所有灯，开埋电筒。 唔系噶 ，Eric 啊，唔系就系睇嗰阵惊嘅，好多时候 睇 完之后嘅 就 惊嘅，就即刻睇到喜剧啦。 冲一冲佢系嘛？ 系冲一冲佢就得噶啦，系冇问题噶呢个。咁所以即系佢哋讲嗰个。心理狀態嗰、那個恐怖咧，係、多過擺時間或者擺 CG 喺嗰只嘢度。所以我哋今次都仲有嗰只嘢嘅，雖然我哋大家都未知係咩嚇，即係睇完之後都唔知係咩嚟嘅，亦都唔係假嘅紙嚟嘅。咁所以呢、這個唔使咁急啦，可能等第二季啦。边个糊啊？ 问题人整啲声效出嚟， 拱拱个麦咁好咁 样。咁即系佢系比较多心理啦，同埋多同埋嗰个好得意嘅，佢今次用嗰啲角色咧，佢用一啲喺日本已经做咗好多年演员，即系二线甚至三线演员，佢都用。咁但系呢一啲演员咧，反而有嗰种味道。即係佢嗰種，即係唔係最頂級上流社會嘅人啦、啊。當然，個故事本身唔係上流社會，咁所以佢會好容易去表達佢行，即係佢肢體語言上啊，或者係佢哋說話嗰個語氣上咧，都好容易去反映到導演想要求嗰個階層嘅人嘅表達嘅。譬如嗰個姓美咧，一個女高中生咧，其實佢屋企係好有問題。咁佢嘅說話方式咧。即係當然我基本上我都唔熟嗰個演員，即係好唔好睇佢做戲。咁但係咧就反而可以咁突出嗰個角色，就唔係掛住睇個靚仔靚女。即係我哋會覺得啊，呢個角色真係嗰個角色嚟嘅喎。咁當然喺聖美身上亦都發生咗好多不愉快嘅事啦。即係基本上每個人身上都會發生不愉快嘅事嘅，因為恐怖片嚟㗎嘛。係啦，咁所以最後嘅就係即係我覺得啦，因為經過已經差唔多20年嘅。故事已經沉澱咗，到今時今日咧，都係時候要吸收啲新嘅 fans 嘅。係啊，咁我覺得之前冇睇過，可以唔好嚟。由而家開始睇，我覺得如果即係呢個版本應該係滿足到好多中意睇日式恐怖片嘅一啲朋友啦。 咁今日唔該曬 Eric 李亞力啦，就介紹咗一套《咒怨》嘅劇集版啦，《 咒怨之始》 係啦，叫《咒怨之始》， 短短地六集，每集都係半個鐘啫，好快睇曬㗎啦， 好快睇曬㗎啦。 好，咁今日 thank you 曬你，好， 拜 拜。 酒醒了，谁在说梦话？原是黑胆茶，这一晚跟你对车成堡，隔一晚将你视为尘土。狂将血管化开红唇膏，这种气氛太让人迷倒。一煽动你渴慕。制造情话，举起酒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据了解，警方持手令去到香港民意研究所位于黄竹坑的办公室搜查，指有人怀疑不诚实使用电脑，要求检走所有电脑。警方回应查询时候话，近日收到市民报案，怀疑有市民包括警员的资料外泄。今日下午，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人员去到相關機構位於黃竹坑葉興街一個辦公室搜查，行動中沒有拘捕任何人。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表示，由於近日研究所被黑客入侵，未知不誠實使用電腦的是什麼人。他說電腦儲存恆常調查研究對象的個人資料，但初選的資料就儲存在另外的電腦，沒有被警方檢走，民主派初选不受影响，暂时没有证据事件和初选有关。政府建议7月1日起入职的公务员要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如果公务员日后违反誓言，会按相关法例和纪律机制跟进。他又说，如果现职公务员拒绝签署，當局會了解原因，亦都會成為考慮升遷的部分因素之一。至於受公帑資助的機構人員是否需要宣誓，聂德权說要留待正式法律诠释，認為受政府薪酬的人都不應該公然反對政府。因應香港最新疫情發展，澳門將香港列入高風險清單。對於前往香港出席何鴻燊喪禮的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說，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和中聯辦負責人等回到澳門之後是否要隔離14日？澳門政府醫院醫務主任羅奕龍說，衛生當局已經停止審批任何從香港入境人士豁免隔離14日的申請，即日起經香港入境澳門的人需要去到指定地點隔離14日，期間會做兩次的核酸檢測。他又說，除了何厚說因為保安原因會在其他地方隔離之外，其他官員都到指定酒店接受14日隔離。日本東京都政府計劃擴大夜店區域的新型冠狀病毒檢測，並要求夜店職員和顧客採取社交距離措施，以防疫情進一步蔓延。歌舞伎町和池袋的夜店以及秋葉原的女仆咖啡店早前相繼爆發集體感染，負責統籌防疫工作的經濟再生大臣西川康廉和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開會之後說，將會去夜店訂立指引，包括顧客之間的相距足夠空間，並且要避免大聲講嘢。東京都政府又呼籲民眾到夜店消費嗰陣，要謹慎選擇做足防疫措施嘅店鋪。日本過去一日再多411人確診新型肺炎，但係東京都就錄得243宗個案，係當地連續兩日錄得超過200宗嘅新增病例，亦都係疫情爆發至今嘅第一次。但當局重申，暫時無意頒布緊急事態令。

即係你每一日都係用一個啫，就算佢確診係一個或者係零，或者係六十，咁每一個人都係每一日用一個兩至兩個咁樣嘅啫嘛，點解又要搶咧？ 我估係因為大家開始有少少鬆懈，覺得差唔多用完， 即有人冇買啦， 係咪差唔多用完？即係見到屋企仲有存貨，但係少量都即係 OK， 因為覺得周街都得買。咁當見到而家咁樣嘅時候，個個就覺得啊，我不如都試，都係買翻一兩盒儲翻，係啦，以備不時之需，到時冇得買就大件事啦。 衛生棉條嚟講，你哋會唔會儲住先㗎？你會唔會剩翻一兩塊？你就唔得啦，要買兩塊先啦咁樣。 我唔會㗎，我不嬲每一樣嘢都係囤積㗎嘛。我講過，我化妝品、護膚品全部都係㗎嘛。係啊， 咁所以你唔使咯，你唔使落去排咯。 誒係啦，所以好彩嗰樣嘢就係今日我只係私私然地幫朋友去揾嘅啫。係啦，我自己亦都唔太擔心。 咁同埋我覺得我哋已經有第一波嘅經驗啊嘛。咁第一波嗰陣其實我哋又未曾試過有嗰啲重用口罩啦。而家就已經有重用口罩啦，咁亦都有政府派发嗰个啦，即系无论你沉唔沉到衫，都起码嗰个好似用几十次噶嘛。 系，另外仲有一啲蒸汽嗰啲噶嘛，政府我啱啱嗰阵收到咯，就 系 想讲， 系啊， 系啊， 咁仲有一啲系点讲咯。我都唔記得出上講咩，好多香港已經有廠啦。 有啲換心噶，我知道嘅就係、是、仲要係因為而家咪成日都話其實即棄嗰啲好唔環保噶嘛。係 啊， 咁因為有好多個棄掉咗嘅，即係掉咗嘅，跟住佢哋又要揾方法去分解。係 啊， 跟住我係 香港有廠咯，你嗰陣又話揾唔到啫。 係跟住而家我就係香港廠嗰啲俾人買曬今日，因為我下晝再去幫屋朋友睇嘅時候，好多人已經話買曬啦咁樣咯。 但係好多廠即係好多唔同地方嘅喎。我見到台灣又有，越南又有，美國又有咁樣嘅喎。 但係台灣， 我唔知我哋香港島嗰邊係咁喎。 係咪啊？台灣嗰邊唔係話冇得過嚟嘅咩？我唔知喎。之前話咯， 我見到有喎、 啊。不過唔緊要，我聽我朋友有講過咧，就話有一隻新嘅咧，就係佢好似都係布咁樣嘅。咁但係就話佢唔知點樣中間有一塊嘢咧係環保嘅嘅濾芯嚟嘅，係啊，就話佢唔知點樣分解係特別容易咁樣嘅。跟住之後我就見佢哋有訂呢啲咯，即係諗住 賣布啦。我好似有個 係啊，表面係布嚟嘅，入面有個濾芯咁樣， 入面咪好似有個 filter 咁樣， 係啊係啊， 就 係 裡面嗰塊。 咁但呢啲其實已經有好耐。 是 因為我是買俾我個女兒去之前內地咪好多冇賣嘅，佢哋就要帶呢啲 咁。哦，係咯，跟住之後就其實一坊間已經有越嚟越多唔同嘅口罩啦。跟住最好笑嗰樣嘢就係我最後尾今日我係揾唔到嘅。咁當我去買洗面膏嘅時候咧，反而洗面膏嗰個嘅經理咧就讓咗盒俾我。好笑啊！跟住佢再同我讲一样嘢，咁而家好多人都成日都会研究，哇！啲钱应该要摆喺边度投资啊，或者点样 keep 噶嘛？ 系 佢讲咗一样嘢，我系呆咗噶。佢就系话，而家梗系唔系美金嗰啲啦，最好嗰啲有人就话，梗系买黄金啦，好多人都咁讲噶嘛。跟住佢就话，而家原来有一啲嘅珠宝店嘅 promotion 系点咧？你买钻石，佢送金俾你。 吓？ 跟住我乜嘢话？跟住之後，我話啲人一定就咁買金，冇買鑽石嚟做咩？佢所以佢咪話俾你聽，你買佢粒鑽石嘅話，佢送啲金俾你咯。佢話真係差唔多價錢，但係佢送埋金俾你咯。係，但當然我唔知道， 我唔係好明佢個 rationale 咯。通常送嗰樣嘢係冇咁值錢噶嘛，你買牙膏，跟住你其實你係主要想買牙膏嘅啫，佢送埋牙刷俾你啦。 所以我估個金係好細粒、好細粒嗰啲，或者你買嗰粒鑽石係好大粒， 佢 先送少少俾你咯。 promotion 咧係。都是整個生意都是需要 boost 的啦、因為其實就少了自由行嘛、就少了人下來買金色咯， 係又或者一樣嘢就係佢可以賣走啲鑽石之餘，佢即係起碼佢有錢，即係佢嗰啲叫咩啊？有交易先啊，起碼有人會買佢啲貨品先咯。 係咯，佢哋要有生意啊嘛。 係啊，所以我估呢一個都好過佢真係就咁坐喺度拍蚊咁樣嘅。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希望所有人都好似以下呢首歌咁，好百毒不侵啦。 山崖风中飘降下沉，谁馈赠？没上限方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害苍生。动植物接种沦陷，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披多披身，扣于韭菜里面，谁？ 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冠称美点。 怕毒不侵， 别太天真。 怕毒不侵， 别太天真。You're trying to sing poison. You're trying to sing poison. You're trying to sing poison. 剛才講了少少，我今朝早見到嘅見聞啦，即係其實下晝啦，咁希望所有人都身體健康啦，咁疫情即係快啲穩定翻，亦都快啲退落嚟啦。咁好啦，今日咧我想講嗰樣嘢咧，其實就唔係即係咁關疫情事嘅，但係佢亦都可以疫情咁樣令到人好痛苦、好苦惱嘅，就係講分手啦。因為最近咧，日本咧就有一個咧就係嗰啲婚紗嗰啲喜慶公司啊，咁佢哋咧就做咗一個好得意。明明啲喜慶嘅婚紗公司啊，嗰啲啦，即係婚宴公司啦。但係佢哋咧就做咗個調查，個調查就係情侶決定分手嘅原因十個items 究竟係乜嘢咧？咁樣係啊，好搞笑，唔知點解會咁樣做。應該講下佢哋有幾開心嗰啲噶嘛。咁佢就第十位，咁佢就講話原來 第三者 呢、這個有，但唔係第十位。咁日本咧，咁佢哋就話咧第十位令到佢哋一啲情侶會分手嘅原因咧。就是工作因素，这个是第十位。他说因为呢很多日本，其实不要说日本，很多地方的情侣呢，他们可能如果年轻一点的话都会觉得事业行先，或者有自己的理想这样的嘛。所以呢日本更甚啦他们。所以他们就说呢有很多的情侣呢都会因为工作的因素而分手的。大部分都是可能个个都顾着做事啊，最少离多啊这样。又或者有一些的年轻人呢认为面包是比爱情重要的，所以可能大学毕业了之后，即大学的时候就觉得哇两小无猜好开心咁啦，到出来做嘢的时候都唔得，我要打拼一下先，我觉得钱紧要啲，跟住之后就分咗手啦。咁呢个就是第十位。第九位呢就是结婚之后呢 好似同想象中嗰个结婚嘅生活唔同喎、 啊。即係呢个係离婚喎、啊、唔係普通拍拖分手、啊。 即係佢哋越嚟越准备想一起，即係可能踏入到差唔多最后一步嘅时候、嗯、就觉得哎好似唔係好嗰样嘢喎，咁所以就分手啦。 佢哋睇嗰啲电影嗰啲 台劇嗰啲 婚禮、啊、或者见到啊戴妃啊。或者是係咩啊咩啊 ，Michael Mark 係咪 Marco 個叫咩？點講唔到個名添？啊咩王子喎、啊？最近咧脱離咗呢一個 梅根， 係梅根，係、 哦、哈利王子 ，Meghan Markle 係嘛？ 係 嚇佢，即係佢哋睇係睇過啲，跟住到佢自己搞咧就唔係嘅，原來好麻煩咁樣嘅。 係 即係其實可能少少婚前恐懼添喎。 係類近咁樣啦，佢、就話咧情侶之間咧，即係如果真係當拍拖，即係只係拍拖咁樣交往嘅話咧，咁佢哋就覺得啊 OK 喎、啊。但係當如果話之後啦，就話喂，我哋都拍咗拖幾年啦，準備結婚啦，咁如果再用夫妻之名咁样去生活嘅话，佢哋又感觉好似另一回事，可能就系、是，哇！我哋开始要储钱噶咯，有基金要买楼啊，之后生活点啊，小朋友边个教啊， 仲要理埋我屋企人啊， 系啊系啊，招呼埋你外父外母啊，老爷奶奶啊咁样，咁佢就话咧，就感觉上面好似啊，结婚即系前两人啊，好似好似仲有争好多嘢，都有一段个距离、啊，同即系结咗婚，即系个想象嗰个嘅感觉，即系原本幻想到好完美嘅，跟住原来哇，好大分别噶，咁于是咧就决定咧就分开啦，咁样，咁同埋可能生活上面有分歧咯。 咁分开之后会唔会又同人拍过啊？ 呢、這个调查就未讲佢哋复合，可能迟啲有一个复合嘅调查。 唔系复合啊，系同第二个人拍过啊， 同第二个人拍，跟住跟又 loop 咯，无限 loop 呢啲问题咯。 咁其实佢未 ready 结婚啫， 系啊， 讲到尾。 好，咁啊第八位就系头先问大人所讲啦，另一半偷情，咁呢个更加唔使讲啦，咁、都一定会分手噶啦、好，咁跟住之后啦，第七位就系唔中意对方个样。 哇，咁佢都忍咗好耐先， 又或者走咗嘅。即係走咗樣嘅、哦，即係同你相識嘅時候，哇！你幸福肥咗十幾廿磅喎、 啊。喂，但係如果你同個伴侶拍拖嘅時候，你分手會唔會咁講啊？你而家醜樣或者我睇唔慣你個樣子，我睇唔順眼，我分手。 講就唔好咁講啦，但係心理學嚟講咧，係可以解釋得到的。 真係會㗎， 因為咧，你初頭見到佢嘅時候咧、你直頭係嗰啲多巴胺啊，係、点解冲昏咗你嘅头脑？你唔系俾爱情冲，唔系你唔系俾胜利，你系俾爱情冲昏咗你头脑啊！你真系唔觉得佢咁或者系唔你咁唔顺眼咁样咯？咁、当然你可能吓嗱，如果你喺一啲酒吧度认识啦，夜晚啊暗啲啊咁样啦，灯光佢又有化妆啊，或者佢又着西装啦，女有化妆，男有挥西装咁啦。咁跟住可能你拍咗三個月之後，佢開始著波衫啦 ，Kitty 唔中意，係啦。咁而且 喺出街同你出街著波衫啊， 日光之下咁樣啊嘛，咁咪開始發現咯。 係、但係即係我唔知道，我硬係覺得如果因為個樣嘅話而分手嘅話，我都覺得幾慘嘅事嚟，我覺得係咯。咁佢都有講，佢話一齊耐咗之後咧，咁可能啲缺點又漸漸咁多咗啦。咁但係通常啲缺點一多嘅時候，你硬係覺得嗰個人就開始呆眼，即係好硬眼啊咁樣噶嘛。咁、所以佢就話啦，唔知係咪因為咁嘅原因，所以就發現自己好似哦冇以前咁中意你咁、樣。 唔係你要即係我要解釋一樣嘢、要差個。即係要查一查開，是就係、是、即係你要同一個人咧，喺我哋個 social distancing 啦、即係譬如喺1.5米咁樣，你同佢相處，其實佢醜樣啲你冇所謂嘅，但係當佢要拖你嘅手，佢要嘴你嘅時候，你真係好近距離，你係個係呢個大 close up 嚟嘅喎，你就會更有所謂嘅。 咁即係話其實真係好多嘅女士們，全部人都要多啲變化，或者真係要 keep 住靚嘅咯。 係啊， 係咪咁講？ 我覺得 即係就算 最少對得住自己咯， 最少佢喺呢一個 1.5 米以內都唔覺得你太過分咯。 即係平時我嘅生活上面都唔可以太即係唔可以太隨性嘅咯。如果咁講。 即係平時啲人 係㗎， 係平時啲人話耐咗嘅話，你就哦可以，其實你應該要再俾最完美嘅一面，唔係即係最唔需要完美嘅一面俾到佢睇㗎嘛。 安慰大家啫，你靚啲唔通佢介意咩？ 係咪啊？跟住佢就話啦，如果用呢、這、一個即係第七位唔中意對方個樣做分手理由嘅話，喺呢個調查裡面係有 8.9% 嘅比率、 哦，即係都有人咁 高啊，高嘅話有第三者啊，呢、這個第三者都係第八咋，呢個第七啊。好啦，第六啦，就係、是、覺得咧拍咗拖之後好似失去咗自由啊，好有束縛感咁樣，係、嗯、啦，因為可能對方啊好有佔有慾啊，成日都好想控制自己啊咁樣，咁所以咧就令到對方就好想走佬啦，咁所以就分手之一。 係、嗯、 好第五位。第五位就是咧講大話，咁相信個個都唔接受唔到噶啦。睇下你忍到幾多次啦，又或者你會原諒到幾多次啦。啊，如果太大嘅大話，如果或者太經常性講嘅大話咧，我覺得係做朋友都接受唔到噶。係、啊，我會因為一啲朋友成日講大話而我唔會想再同佢做朋友咯。我唔會知道佢邊一下對住我講嘅嘢係真，邊一下係假，所以我會接受唔到。何況係情侶，咁佢都有講嘅，就話無論講大話嗰方定係俾人呃嗰方啦，兩個人咧，只要如果有呢個講大話存在嘅話咧，就已經冇咗呢個百分百嘅信任啦。咁、當然，如果冇百分百嘅信任嘅時候，咁佢哋咧呢個分手嘅機會咧更加大啦。好，第四位，金錢觀唔同咗。好多人拍拖嘅時候，我覺得冇人會計呢樣嘢。或者會覺得你嘅工作啊，同佢嘅工作就算相差勁遠都好，都覺得唔係一回事。 咁仲有一樣嘢咧，你嘅錢係咪佢嘅錢啊？佢嘅錢係咪你嘅錢啊？ 講錢就傷感情噶啦嘛，好多時候，即係你一開頭拍拖可能都唔會，即係你唔會話俾大家聽有幾多司機啊，或者我揾幾多啊，點樣使啊？其實你唔會管或者唔會理噶嘛。但係如果你真係一齊生活嘅話，譬如你啲洗費係咪 AA 制，佢係點樣使錢，咁好影響一齊大家個生活㗎嘛。我最近都有同我 friend 講，啊，如果你另一半有啲咩陋習你頂唔順嘅呢，咁樣。咁佢都有講，佢話如果另一半係一個好揮霍嘅人呢，可能佢都唔係好得喎，咁樣囉。 揮霍到點先？ 即係譬如可能你係自己會成日碌卡嘅，咁就即係卡冚卡嘅，咁其實呢一個嘅金錢觀都好影響，其實佢喺生活上面好多個諗法都係會，即係點講咧？即係都好反映佢人嘅性格噶嘛。 但係其實你咁講咧，到底個問題係佢揮霍啊，定係佢唔夠錢俾佢揮霍咧？ 咁可能佢都頂唔順啦，兩樣都頂唔順。 不過我覺得就算有 錢，support唔到佢。如果你有七百幾億身家，咁你咪揮霍咯。 係， 佢真係可以有權過嗰啲叫 fun shopping 啊嘛。啊 ，Kitty 啊，我同你而家即係而家疫症啦，但係當冇先。我聽日同你飛過去維也納聽歌劇，咁好揮霍㗎啦，其實。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好有錢， 但其實如果佢咁有錢就應該冇所謂， 咁就唔叫揮霍㗎啦。 又或者我覺得好有錢嘅時候，佢就有另類嘅揮霍㗎咯。係 啊，咁啊 ，Kitty 啊，我聽日想買個油井啊， 真係會唔同喎。你中意個你即係你會個揮霍， 係啊，即係你 普通人有普通人揮霍， 係有幾多錢嘅人都會有唔夠錢使嘅時候。 係啊，我都聽過有個傳聞就係話，即係本來有個人係本來都賺得到 OK 嘅，係啦，跟住就係因為佢伴侶太揮霍嘅關係，佢都已經負擔唔起咯，跟住結果佢哋嘅關係就出現裂痕啦。系啊，咁啊，而家暂时就讲到第四位，咁啊，不如一首歌翻嚟啦，一首歌翻嚟就讲埋之后嗰几位啊。 将海。 投票原定在晚上八点结束，但由于部分票站当时仍然有人龙，选举局临时延长投票时间两小时。当地传媒报道是新加坡首次要延长投票时间。分析相信执政人民行动党可望延续自1965年立国以来的掌权局面，但得票率将会反映选民在多大程度上认同政府的抗疫表现，以及对未来领导团队的信任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5840点，升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56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77，瑞士法郎0.94，加元1.359，人民币是7，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13美元，卖出1801.9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日间系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炎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制作黄淑仪， 佢系一位运动健将。 我自己本身咧就系玩越野跑，就三项铁人啊、举重啊，同埋马拉松、越野单车咁我都玩嘅。 好多人以为佢玩运动咁叻，一定系赢在起跑线。佢就话运动呢回事，有心唔怕迟。 其实咧，我读书嘅时候咧系唔做运动嘅。我是出嚟做嘢之后咧，先至系接触运动，报读一啲教练嘅课程咯。 所以话只要肯试，几时起跑都可以。 做运动同即系人生都系一样噶啦，只要你行出第一步，尝试，慢慢咧你系会可以克服到佢嘅。 开咪同跑步一样，唔踏出第一步又点知自己得唔得？佢得咗啦。佢系 CIBS 节目《跑步者联盟精英新手篇》嘅主持周培恩。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洁彤、摩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好啦，翻翻嚟敏感時刻，咁咧今日就講咧日本咧有一個嘅調查，就講就係話喺日本啊最多人分手嘅原因嘅頭十個係啲乜嘢？咁啊快速講翻頭先講過邊啲先啦。第十位就係工作因素啦，第九位就係覺得好似結婚之後嘅生活同我而家想象中嘅唔同。第八就係有另一半就有出軌，第七咧就係唔中意對方個樣，第六咧就係覺得自己嘅自由好似冇咗啦咁。第五咧就系讲大话，第四咧就系金钱观就已经唔同咗啦。到第三位呢、這个我冇谂过，原来都系分手嘅其中一个藉口。佢就话冇提分手嘅经验，即系冇曾经讲过分手，冇呢个经验， 所以佢要提一提分手啦。 系类近佢咁样讲啦。咁佢大概意思系话咩咧？佢话呢个咧第三位咧就系令到人哋都觉得几意外嘅，因为原来有25% 嘅人咧，主要系因为从来冇提出过分手，而选择咧想对方提出分手。不过当然同样地，其实你个伴侣都系有呢个谂法，所以就已经想分手啦。即系可能佢渐渐地冷淡，宁愿系要对方讲分手，跟住就话我冇啊，佢自己嗌分手先噶。咁我估系咁嘅意思咯。 即系我想对方提分手啊。 系啦，所以就做好多嘅嘢，就令到对方提分手为止咁样咯。 哦， 系啊，所以就话我对方嗌分手噶，咁好咯，咁我分手咯，咁样咯。 咁呢个原因系咩话？佢话系 佢就冇分手嘅经验，所以就宁愿自己唔出声。我觉得另一样嘢就系佢哋唔想面对，冇勇气去讲嗰个做，所以就 想做衰人咯、 啊。系啦，就宁愿抛翻个波俾对方咁、样啦，就等对方讲为止。 系 系啊，好啦，咁啊，第二位就係話性格不合，咁呢個都成日聽到好多唔同嘅人都講過㗎啦。佢就話呢一個亦都係最常見嘅分手原因之一。咁外面啲人睇可能就會覺得性格不合係一個好似好敷衍嘅一個藉口，但係如果當事人咧先至會親身明白到個性格不合嗰個嘅感覺係點樣嘅，尤其是佢話熱戀真係好熱戀、瘋狂熱戀過後嘅人，就特別容易明顯地 feel 到乜嘢叫做性格不合。 即係因為以前好糖痴豆， 又或者咩都就晒对方嘅，真系系啦。但系当好啦，开始热恋期过后之后，就觉得有啲嘢就哇，开始好烦啊！即系以前嗰啲可能沉你啊、暗你啊嗰啲就、哎呀好啊，你真好细心啊，佢咩都提住我啊咁。但系可能之后就你好烦啊， 好似我阿妈咁。 系啦，又或者可能食嘢嘅时候，咩都唔食噶，即系我接受唔到啦，开始咁，可能会系咁样，所以就会令到大家觉得性格啊，或者有啲人好中意好好动嘅，咩都成日话要出街去做运动去玩，同成班 friend 开 party。咁另一个可能就系中意睇下戏喺屋企睇下书咁样，好多呢啲咁样嘅。开头就会觉得，我都要迁就对方，但系之后就觉得，都系唔好啦，我想忠于翻自己咁样。第一位就系价值观嘅差异变得越嚟越大。佢就话调查入面咧，有成40% 嘅人都会投票俾呢一个叫做价值观嘅差异越嚟越大呢一个因素。佢话价值观咧可能系从小就开始培养嘅，所以每一个人都未必会完完全全系相同嘅。但系咧，如果要一齐生活嘅时候，就可能咧未必可以互相系磨合到啊咁样。咁所以咧，大家越嚟越了解到对方的价值观的时候，就发现开始越来越接受不到对方的价值观，或者觉得、原来个差异这么大的，甚至会发现可能因为价值观的问题而令到他们两个会知道将来会带到即是带来一些好唔好嘅影響，即係非常之差嘅影響，所以就覺得既然都冇辦法改變嘅啦，咁就不如分手啦咁樣。所以呢一個咧就係40% 嘅人都會揀呢個係第一位。 咁頭嗰幾位我覺得都比較實際啲嘅，即係我諗係認真地長遠咁諗，譬如你話價值觀啊、性格啊咁嗰啲，都真係會慎重考慮咯，即係喺繼唔繼續呢一段關係裏面。 係，咁但係我都之前有覺得咧，即係細個嘅時候啦，我係聽個朋友講，我都相信係得嘅，即係佢哋可能會覺得就好完美地就係諗就話，我出咗嚟即係讀完書出嚟就做嘢，做一段時間，跟住就唔知可能28歲就結婚生仔，咁啊好美好喎，大家一齊建立好多嘢嘅喎，咁完全地都係覺得嗰啲叫咩啊，非常之認同嘅，或者會覺得個男仔雖然好貪 啱玩，但係我都覺得廿八歲之後佢應該都定性㗎啦。咁、嗯、即係佢哋可能個價值觀係好大差異嘅，但係佢哋依然都相信自己真係可以喺埋一齊咯。咁、嗯、我嗰陣時我都覺得我真係都信㗎喎，我都覺得哎呀， 即係佢覺得人會變係嘛？ 係啊，跟住我亦都會覺得、嗯、啊，因為嗰個男仔我都識㗎嘛，咁我都會覺得係佢、啊、其實大啲嘅時候咧定性啲㗎啦咁樣，咁、嗯嗯、可能之後咧就會歸即係歸心歸啲嘅，翻屋企多啲嘅咁。哦，點知真係～去到而家三十幾歲，我見到佢咧， 都仲係咁， 都仲係咁喎，佢真係會唔變噶喎。 所以咧，人真係好難變嘅， 但係心就好容易變啦。係啊，一陣間翻嚟講一個咧，即係都係分手嘅，就喺外國發生嘅。但係其實我覺得佢哋嗰個嘅分手經歷咧，我覺得係慘過曬頭先日本嗰十個分手嘅原因。 好啦，啱啱听过咧就系 DJ 嘅《爱的美敦书》，咁今日咧讲嘅就系日本有个调查讲有十个分手嘅原因，之后都有讲嘅，一首歌翻嚟就会讲一个关于爱国嘅真人真事嘅一个报道。咁话说咧就系咧最近啊有一个嘅爱国嘅男网友，咁佢就铺咗一篇文喺爱国嘅讨论区，咁就希望一啲人可以即係俾到一啲意見佢。咁話說咩事呢，佢就表示自己今年就已經20歲㗎啦。咁佢14歲嘅時候就開始同佢嘅女朋友拍拖，咁即係已經拍咗6年拖啦。咁佢就話一直由高中到大學佢哋都一直喺埋一齊嘅，呢個兩小無猜嘅情侶。咁感情亦都非常非常之穩定。咁跟住兩個人呢而家呢不過開始一齊住啦。但系佢哋嘅一齐住唔系因为佢哋稳定到就系大学毕业啦，出嚟我哋结婚啦咁样，而系有一个好背后好复杂，同埋我都觉得系几悲惨嘅故仔喺后面。原因就系因为咩呢，就系佢嘅佢嘅爸爸， 佢系边个 啊？男仔个爸爸系啦，同呢、這个唔系佢男仔个妈妈就同咗咧女朋友个爸爸喺埋咗一齐。所以变咗咧，佢哋就突然间变咗做呢个兄妹。 唔系喺马实质结埋婚噶啦， 结咗婚啦。 咁佢哋嗰啲叫英文叫 half sister and brother 啦。 系啊，跟住之后，所以而家咧，佢哋就唉好尴尬啦，即系一齐住，明明可能好开心，大家都一直满心期待，谂下由14岁期待到而家，咁结果咧，真系一齐住啦，但系嗰个嘅称呼已经唔同咗啦。咁佢就话咧，原来咧，当初自己个妈妈同女朋友个爸爸咧相识嘅时候咧，其实因为佢哋两个都系对，即系都已经系离咗婚噶啦，咁所以佢哋两个都系单身嘅。 咁即系佢哋拍拖令至到双方嘅父母认识，系咪咁解？ 佢冇讲到咁长情，但系我估就应该系因为咁噶啦，系啦。咁佢就话咧，当时咧，不过咧，佢同佢嘅女朋友咧，都曾经一见到佢哋对方嘅爸爸妈妈好似有啲异样嘅时候啦，就亦都要求佢哋，喂，你哋唔好咁交往得咁过密咁、样。咁佢就话，但系对方即系自己嘅爸爸，自己妈妈 偷偷摸摸， 系佢哋直情唔使偷偷摸摸，光明正大冇理过呢一对小朋友嘅情侣。系啦，完全冇理过佢哋。咁跟住之后咧，不过对方嘅爸爸同自己嘅妈妈咧，一直咧都对佢哋两个小朋友拍拖系冇任何意见嘅，即系都由得佢哋嘅。 哦，即系你有你哋拍，我有我哋拍。 系啦，因为毕竟其实系一对小情侣拍拖先噶嘛，咁所以佢哋冇俾任何意见嘅，直至到最近啦，双方嘅爸爸妈妈结咗婚一齐之后咧，突然间就180度转变啦。佢就話有啲好討厭嘅狀況發生，咁就係咩呢，就係、是、自己個阿媽每一日都特登好似講一啲說話去刺激佢咁、例如佢會聽到就係話，你快啲過去同你妹妹講啦，即係可能話食飯啦，同妹妹講叫出嚟食飯啦，即係每一次都刻意就話你同你妹講啦，係啦，就係咁。 嗰個唔 係 我妹嚟㗎喎， 嗰個係我女朋友嚟㗎喎。 但係佢就刻意就同講，因為我哋結咗婚啦，我同佢哋佢個爸爸即係我已經同佢個爸爸結咗婚啦，咁所以佢就係你個妹妹咯。 即係人哋西人都講名叫名㗎啦，佢真係好刻意啊。 係，跟住佢就話佢即係其實聽完嘅時候都會覺得好心痛嘅，咁而佢亦都覺得好似阿爸阿媽咧有心去拆散佢哋两个咁，因为一有机会就会称呼佢哋兄弟姊妹噶啦，咁样又或者咧会成日无啦啦就自言自语咁样就同佢哋讲就话，哇，即系如果咁样嘅话好呕心噶，你谂下如果你又俾啲朋友知道咗个哥同个妹一齐，点样同朋友交代啊？即系就会成日会有呢啲咁样说话。 哇，佢哋唔讲自己，佢哋讲 佢哋好自私， 佢哋已经结咗婚。 自私咯， 咁佢哋就好呕心咯。 系啦，跟住之后咧就话啦，亦都佢哋都有讲，咁呢个就唔知真定假啦。呢、這个就系因为嗰个男仔讲翻出嚟噶嘛，佢就又讲过都话，佢屋企人都有同佢讲，就系话佢哋先结婚唔系佢哋嘅错。即系话个爸爸同妈妈结咗婚先咧，就唔系佢哋嘅错。 边个讲啊？ 個佢阿媽講。 哦，咁佢梗係咁講㗎。 係啦，因為佢哋真係結咗婚先嘛。係啦，但係 佢幫自己講㗎。 但係當個仔仔聽， 我哋遲啲結婚都唔係我哋嘅錯。 咁得。但係當仔仔聽到嘅時候，就真係覺得好唔舒服。係啦，咁所以 你咁有骨氣，你咪搬出嚟咯。 嗱，係啦，咁啊，敏達人諗嘅嘢，原來咧呢個嘅小朋友咧，即係呢個男仔啦，二十歲嘅男仔都真係已經諗過㗎啦。不過佢就覺得呢個唔係佢哋而家做到嘅嘢，因為佢同佢女朋友咧而家先至翻緊大學。咁其實咧，佢都知道畢業之前佢係冇辦法可以即係負擔到一個出嚟租屋嗰個嘅開支嘅。 又係喎，其實你諗翻十四歲，即係我哋 form two 嘅啫，即係 form two 嘅時候開始拍拖。 佢而家二十咯， 而家二十歲即係讀緊大學， 而家都係讀大學嘅啫。雖然話拍咗六年拖，即係都係仲係好細個咯。 係啊，咁可能即係又有啲人就會話：喂，咁你問你另外嘅媽媽爸爸，即係另外。即系屋企人嘅另一半，睇下佢哋帮唔帮到你啦咁样。佢就话都帮唔到，因为原来各自都有自己嘅问题， 家庭 上面嘅问题咁样。咁所以咧就根本上就冇谂过向佢哋去求助添嘅。咁佢就话啦，但系其实佢真系好爱佢女朋友，而且咧打算咧真系同佢一世噶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呢个情况就即系令到佢即系好似就系癫咗咁样。佢就话我冇办法承受，明明我哋两个咁好嘅关系，但系会因为一个咁奇怪嘅原因，即系一啲外在嘅条件而要佢哋分手咯。咁所以佢就话：，我而家点算好啊？咁样咯，系咯， 忍住先咯， 系咯，忍辱负重咯， 系啊，跟住 储钱， 忍多几年咯， 系咯，咁咪系，咁咪出嚟住咯， 系啊，顶笼咪住远啲咯， 系啊， 唔同省份。雖然我唔知佢喺外國邊個地方， 唔係其實唔困喺同一間屋已經好好多啦，即係唔使聽嗰啲即係單單打打 流言蜚語咁樣咯。 係好多好多個網友咧，都其實大致上都係撐呢一對小朋友嘅，即係都覺得其實錯嘅唔係你哋。 但係其實佢而家大學生嚟講啊，佢哋可以考慮。住 dorm 啦，咁已經簡單好多，可能 又可以做下 part time。 係，可能因為佢哋連呢個錢都負擔唔起，掛唔住喎。 但佢哋日日咁樣去 travel 都係錢嚟喎。 咁啊， 你睇邊樣嘢多啲？ 係，咁啊係。 咁同埋佢哋美國咪好興借錢去上大學嘅，都唔爭在啦。 係，咁咧跟住亦都有網友去鼓勵呢一對嘅小朋友嘅，即係呢對年青人啦。佢就話咧，即係呢個網友自己就分享自己經歷，佢就話咧，佢原來有一個嘅朋友都有同呢個嘅。呢對情侶嘅情況差唔多，即係又係拍咗拖一齊好耐，跟住結果佢哋嘅爸爸媽媽，即係各自爸爸媽媽又喺埋一齊。佢話，但係咧，佢咧就堅持唔同呢一個，即係佢朋友堅持就唔同呢個嘅女朋友分手。結果佢哋咧一齊咗已經15年啦，仲要係後來咧。在兩年之後，即係嗰個嘅爸爸媽媽，即係佢朋友的爸爸媽媽，真係結咗婚，但係兩年之後就離咗婚。 哦， 所以 即係要等佢離婚。 係啦，所以咧呢個網友就話：嗱，呢個就是我朋友嘅經歷嚟㗎啦，咁啊你都要加油啊，咁同佢講啦。 點樣加油啊？ 即係加油，即係 介紹一啲第三介紹一啲小三俾佢阿爸。 佢又冇咁過分，即係意思佢等。係啊，咁呢一個就係咧網上面啦，即係啲奇怪嘅分手嘅經歷嚟嘅。 无所谓，开始谁先爱上了谁，也别追究最后谁先放弃了谁。再相爱的滋味，越抱紧越心碎，只能怪我们不是天生一对。 至少证明我们爱得多么纯粹，才会把彼此都爱到伤痕累累。原来回忆再美，不过一场误会，就让它一去不回。 别勉强走向到不了的远方， 爱不是对承诺坚强。想着我舍不得让你再勉强，一直到我如此坚强，孤独我早晚会习惯。 庆祝属于我们的浪漫， 梦抵不过天亮，太自由的想象才让我们都受伤， 别勉强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警方表示接获市民报案，怀疑有市民包括警员的资料外泄，可能涉及香港民意研究所的电脑系统被不法之徒入侵，因此到研究所的黄竹坑办公室搜证。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晚上到场了解时表示，警方在接到投诉之后应该先调查黑客行为，但现时首先被惩罚的是研究所，检走办公室几十部用于恒常调查的电脑，质疑如果是特首办被指侵犯个人资料，警方会否检走有关电脑。钟建华又话，政府近日对民主派初选的睇法同今次事件似乎好巧合，但不便回应两者是否有关。他表示，有关黑客在一个星期内两次声称入侵研究所的电脑系统，但资讯科技专家检查之后，认为无迹象显示黑客入侵过系统。本港新增3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2宗是本地个案，有9宗源头不明，11宗的患者住在沙田水泉澳村明泉楼。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明泉楼较早前有1宗确诊个案，新增的11宗是经深喉唾液样本测试得出，涉及的10个单位分散在不同楼层和不同座向，相信同喉管或者粪渠未必有直接关系，可能同公用设施例如升降机或者其他环境因素有关。新增本地个案中继续有的士司机和他们的家人，确诊的士司机曾经光顾宾记粥面美食或者新发茶餐厅，又或者和之前确诊者有紧密接触。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对于本地个案散布范围好阔感到非常担心。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宣布，全港中小学和幼稚园下星期一开始提早放暑假，而需要或者正是进行重要考试的级别将可按实际情况安排，如果校方决定考试每日只可以考半日。杨润雄表示，如果校方已经安排小五成分试在下星期进行，仍然可按照原定计划完成考试之后才放暑假，校方亦都可以将情分试延至九月。若果中三至中五原定在下星期考试，同样可以选择完成考试之后先至放暑假。至于暑期活动应该暂停，中四中五年级的补课学校可以考虑继续进行，但必须做好防疫措施。杨润雄又说，中学文凭试仍然会按原定计划在今个月22日放榜。新加坡国会选举投票结束，全国1100个票站在晚上10点关闭，票箱陆续运抵点票中心，预料几个钟内会有初步结果。投票原定在晚上8点结束，但由于部分票站当时仍然有人龙，选举局临时延长投票时间两小时。当地传媒报道是新加坡首次要延长投票时间。分析相信執政人民行動黨可望延續自1965年立國以來的掌權局面，但得票率將會反映選民在多大程度上認同政府的抗疫表現，以及對未來領導團隊的信任度。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25842點，升13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158點，升5點。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751， 日元 106.77， 瑞士法郎 0.94， 加元 1.36， 人民幣 7.005， 英鎊對美元 1.265， 歐元對美元 1.131， 澳元對美元 0.69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58。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1797.96 美元，賣出1798.6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炎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弊啦弊啦，今次冇啦。 其实使乜惊？船到桥头自然直啊嘛。 激死我啦！摆明系怀才不遇得我。 仲有唔够两个星期就 DSE 放榜啦，各位考生，如果你有以上嘅脑部反应，咁就真系 非常之咁正常嘅。不过如果我哋准备做足啲，就可以更有信心面对任何挑战。 今个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奋发时刻》DSE 文凭试放榜准备，我哋一齐 get ready。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 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 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星期五晚的敏感时刻，11:30之下呢，我们有性情中人的环节啦，莫莉。 是啊。 是啊。今晚呢，我们继续邀请到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的会长 Anna 呢，跟我们倾偈的。Hello, Anna。 Hey, hello, 大家好啊。 是啊。 我们又好珍惜啦，因为现在疫情严重。是 啊。 但好开心可以在空气中跟大家倾偈啊，真 的。是。虽然即是我们经过很多起起跌跌啦，但我们都没有失联的。我们每个礼拜五呢都会同 Anna 保持联络嘅， 冇错， 系啊，咁啊，上几个礼拜咧，我哋都一路讲到喺即系唔同嘅婚姻阶段当中，一对 couple 咧可能会遇到唔同性嘅挑战啦。咁、譬如啱啱一齐嘅时候，可能就会有一啲即系需要磨合嘅地方啦。咁一齐耐咗咧，可能有小朋友咧有其他嘅压力啦。到即系再稳定啲嘅时候咧，即系小朋友虽然长大啦，但系两个人咧又好似冇乜火花。 系 咁啊，之前嗰几集都有提到，咁啊，今个礼拜不如我哋讲埋第四个阶段啊， 系啊， 就系当一段婚姻进入咗一个非常之稳定，去到老年嘅阶段，又会点样咧？ 老年嘅阶段唔系应该就唔好搞咁多啦，最紧要大家开开心心过埋之后咪得啦，咁样 嘅咩？系，的确有咁嘅情况喎，冇呢啊。其实都系如果一般人咁样谂，梗系觉得老人家咁都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即系似乎我哋嘅研究都会发现咧，我哋之前都有倾过老人家嘅性嘅时候咧。都有23.7%咧，嗰啲嘅丈夫会话咧系俾老婆咧系拒绝话，哎呀唔好再有性生活啦，咁吓唔好搞啦，咁样吓。咁呢个咧其实喺婚姻嚟计，我哋而家从婚姻嘅角度睇就系话，呢个系后期第四阶段，我哋叫做 later years， 咁啊 consolidation and celebration 吓，一个稳定同埋可以庆祝啊，因为大家话金婚几年啊，即系。或者鑽石幾年係嘛？40-50年咁多嘅婚姻當中，其實嗰個性生活又係點？好多人都以為，我有時教書都問嘅，大家同學覺得你嘅爺爺嫲嫲公婆婆啊有冇親熱㗎？咁樣好多人都舉手話冇，佢哋分張牀瞓嘅咁樣。 同埋如果我哋親熱咧，啲孫見到都真係幾尷尬。 邊度有啊？有佢哋一係有啲分開牀，有啲直情話，佢喺嗰間屋，佢喺嗰間屋都唔同一齊嘅咁樣。嗱，咁當然有呢啲現象，咁但係亦都想講就係話咧，我哋嘅。亦都系研究数字，就系60岁以上嘅即系 男士嚟讲咧，其实咧即系都系六七成都仍然系性活跃噶嘛。如果喺婚姻当中又会点样个状况？我哋见到嘅系咩嘅个案咧？咁吓，咁我都值得分享一下。首先，佢喺呢段时间，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去到上一集都已经有啲已经空巢期啦，啲仔大女大咧。咁照计呢个时候，大家其实又加埋年长啲，系互相需要照顾大家。即可能有病患啦、面对有不同的病痛的时候怎样互相照顾，同埋系会亦都有机会面对其中一方可能个身体已经变得好即病患重重咁样。咁嘅情况之下你当佢身体良好先啦，咁我哋发觉有啲个案嚟到就系话老公呢可能就会话呢老婆都仍然系成日拒绝佢。但系有时系老婆话呢老公呢唔能够有鼓起状况呢，就我哋之前讲过有啲就系怀疑个老公包二奶个状况。咁亦都有啲就系话离咗婚之后后嚟分开咗又想喺埋一齐。咁但系呢开始concern即系关顾嘅系话呢即系关顾大家身体多啲，即系譬如可能年纪大啲嘅时候呢翻翻嚟咧，可能真系靠性生活，希望连结大家咧。可能一方会特别介意咧嗰个身体嘅状况，譬如女士可能会觉得啊，同先生亲热嘅时候咧，有时觉得个先生咧可能觉得自己瞓低嘅时候咧，嗰个胸部咧系比较扁塌咧，佢就觉得好自卑。咁我哋有啲个话六啊几岁咧，就系揾医生话要做隆胸嘅，咁样都有嘅吓吓。嗰个长辈，咁佢哋都会觉得有啲就係話有咗婚外情啦，但係有咗婚外情咧，咁後嚟咧又係翻嚟呢個關係當中，就要處理好多咧係嗰個對於婚外情之間互相原諒嘅工作，同埋點樣係又唔知道對方有婚外情之後唔想同對方親熱，又去到慢慢感情好咗咧，又可以有親熱嘅狀況嚇。呢啲情形都係喺老人家嘅情况之下咧，会比较多啲嘅。 但我想问一下 Anna 咧，呢个情况会唔会再比较棘手啲咧？因为可能嗰个问题都唔系一朝一夕啦。咁譬如你话真系哇，发生咗咁多事之后，对对方都已经冇晒感觉啦，或者甚至即系经历咗好多好不愉快嘅事情啦，咁样。咁又能唔能够即系慢慢再建立翻一个信任，建立翻个好嘅关系，从而再有嗰个性嘅欲望喺度咧？因为如果你真系好憎一个人，或者你对一个人已经冇晒感觉嘅时候，其实你都好难会想同佢有亲密嘅接触噶嘛。 系啊，冇错啊。啊 ，Kitty， 你咁问嘅时候咧，其实你大家会想象系点样啊？即系其实佢哋可能经历咗好多，因为有啲真系好好嘅关系，即系佢哋会讲翻佢历史上咧，大家即系知老一辈嘅时候，好多时候挨翻嚟噶嘛，挨穷挨点样样，跟住然后觉得大家共患难系好好嘅婚姻嘅关系开始。其实他们想不到个婚姻会有任何的变化的，怎知道可能一些事情出现了，而出现了婚外情之后呢，后来又想再好返，那你觉得他们的性生活是怎样啊？你猜想是 咁要睇下佢哋系咪真系过到嗰一关、啊，即系你话如果有条刺喺度嘅话咧，又未必咁好。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叫做当即系经一事采一智咁样啦， 冰释前嫌 系啦，冰释前嫌，同埋叫做系即系了解咗嗰件事，大家真系唔再望翻转头啦，咁样咁可能又会好啲嘅。我谂都好睇双方对嗰一件事啫，即系嗰一个考验有冇过到咯。 是啊，冇错吓，我哋即系有啲个案就系佢喺个辅导当中，即系虽然系性，如果系性嘅问题，但系经历咗婚姻入边有啲嘅辅导，如果佢哋嘅婚姻重新建构，记唔记得我哋成日都讲亲密关系嗰个性嘅 model 就系、如果 build up 翻嗰个亲密感嘅时候咧，原来性咧一样都可以顺利，同埋咧可能佢哋会觉得更加系开心都唔定嘅。 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到佢哋建立嗰个互信或者嗰、那个即系 build up 翻嗰样嘢啊？简单嘅。 我估嗰個就屬於淨唔係只係性治療啦，而係婚姻方面嘅輔導咧，多數都係揾翻對方咧，佢哋咧各自揾翻大家點解佢會有一個咁嘅狀況，當中其實佢哋仲想唔想係維係個婚姻關係？如果大家嘅目標其實仍然都係想維係呢個婚姻關係嘅時候咧，佢就有一個基礎去開展發現呢個咁樣嘅喺婚外有一個其他關係出現嘅時候，本身有其他嘅千絲萬縷之後，佢哋拆解咧，咁然之後佢嘅婚姻有機會繼續係緊扣喺一齊嘅。 頭先 Anna 你提到，即係譬如有一個六十幾歲嘅婆婆咁樣啦，或者女士啦，都未係婆婆嘅，咁佢就因為即係覺得自己可能嗰個身體嘅吸引力唔夠啦，咁樣就想去再做一啲手術咁樣。咁其實呢一樣嘢 你覺得有冇幫助呢？即係對於一對老年嘅夫婦，可能其中一個佢哋諗到嘅原因啊，點解我哋冇咗火花？點解嗰段關係會即係會有分愛情啊？咁樣就係可能會唔會係我自己冇 keep 好自己嘅外在呢？咁樣咁你有冇你會唔會鼓勵佢哋啊？不如你哋都扮靚啲啦，即係無論係男嘅定係女嘅，即係都會鼓勵佢哋會譬如 dress up 下，或者自己會處理下自己個儀容方面嘅問題啊。咁你覺得？对于一对老年夫妇的关系，譬如重建翻一个亲密的感觉，有冇好大的帮助呢？ 我哋多数都系咧睇翻佢哋双方嗰个嘅需要噶，即系冇一个 model 一定系咁嘅，可能个先生觉得系要有咁，佢哋要沟通咯。其实佢觉得点样先系靓，点样先至系唔靓，点样先至系佢会觉得更加有个兴趣嘅。咁咁大年纪咧，其实都老夫老妻的话咧，我哋希望佢哋系要建立一个嘅平台，可以多多去沟通，大家喺身体亲热方面咧，佢哋嘅各自嘅需求系点样咧，咁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协调嘅状况啦。咁样， 所以沟通系紧要嘅，因为未。必是即是你想那样就是对方想那样的嘛，即是你以为是不是我自己的胸部不够靓呢，这样但是原来对方其实那个 focus 不是在这里的。 都有些 focus 完全不是这个问题。 错了啊，这样就浪费心机了，真的。 错 了。到底一对即是结了婚很久的夫妇啦，还有其他什么遇到的困难呢？性方面我们听完一首歌回来继续跟 Anna 聊天。 好。 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如雨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放，生活再见那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莫怨恨谁人好。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尽此功夫，只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叫个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搭戏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苦，生活在见那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亦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从未吸沾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 好，听完首歌翻嚟啦，咁我哋性情中人咧继续同 Anna 倾偈。咁我哋今日咧就会讲下即系一对夫妇啦，咁啊进入咗呢个婚姻阶段一段时间，一段长时间之后啦，可以话系老夫老妻啦。咁佢哋喺性方面会面对啲咩问题咧？咁啊头先有提到，即系其中一个可能会唔知会唔会中间曾经遇过一啲即系婚外情嘅情况啦。咁但系到后来可能都会想啊，唔系呢个真系我嘅老伴嚟噶，即系都想同翻佢一齐嘅时候咧，要重建翻信任啦，要重建翻嗰段关系，有翻个亲密感啦，咁先至可以有一个即系正常嘅性生活嘅咁样。咁有冇一啲实例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Anna？ 好啊，其实咧，我自己觉得自己都系好感恩，就系话见到一啲长辈咧，佢都嚟寻求协助啊。咁呢个已经系觉得系好戥佢哋都高兴。咁当然个问题其实个个都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情形嘅吓，即系当然仍然都系话啦，如果你整个人口嚟讲，当然系可能冇嚟求助嗰啲系大部分啦。咁有嚟求助就让我哋睇到少少端倪。咁可能有一两个例子去讲下，譬如有一个嘅夫妇咧，即系可能六十几岁咁样，咁个女士咧就系会话咧，觉得自己咧喺嗰个性欲方面咧，佢话咧嚟到寻求协助嘅话，唔知系咪同性恋嘅怀疑自己。咁其实佢话咧，唔知点解佢个欲望啊，性嘅欲望嘅唤起咧，系觉得已经唔系个先生，唔系一个男性嘅身体，而系一个女性嘅身体。但系佢话佢自己根本咧就系中意老公啦，中意男人啦。但系佢话佢性嘅幻想当中，有时令到佢有性欲唤起嘅咧，又系一个女性嘅身体躯体。咁所以咧，呢个个案已经六十几岁，所以佢就好困扰，同埋佢都唔想同先生有性嘅接触咁样。 但系呢一个情况系出现喺佢几时咧？ 佢六十几岁， 即系佢六十几岁嘅先至有呢个情况。 六十一二岁咁上下啦吓。咁当然而家我哋都 keep 得好好嘅，六十几岁好探望落。我当时都以为佢可能系四十几岁咁。But anyway， 美魔女嚟嘅。 唔系我意思就系话，其实有时候人咧系有一个歷程啊，係咪人嘅發展咧？其實人嘅需要啊，你對乜嘢有感覺啊？其實可能會有啲變化，但係佢即係好清楚，佢就話佢唔係覺得自己唔係中意一個嘅男性，不過個喚起嘅感覺，所以我哋會有時要分開，即係話你係選擇咩人同你伴共度人生，或者個伴侶係咩人，係一樣嘅情感啊，或者浪漫嘅感覺喺邊一度？咁但係咧，可能令到有性慾嘅嘢係唔同，都唔出奇嘅。呢、這個可能同個身體那個神經反應又好，咁都好多時候又好 physical 嘅根由都唔定嘅。咁呢個係一種啦，但係起碼你會見到咧，佢都強調翻咧，就係話佢仍然年紀雖然都六十幾，但係佢哋都仍然覺得親密咁啊，身體嘅親密都係佢哋想抗傷同埋想尋求協助嘅。咁當然我哋後嚟同個女士再高呼佢嘅性嘅歷史啊，嗰陣時發現佢其實係最近咧工作壓力好大，同埋咧都做完呢個嘅子宮嘅切除手術，咁佢有個有啲婦科嘅病患咁樣嚇，咁所以咧佢自己就覺得個身體咧就唔係咁適宜咧，係好似佢有一個陰道即係進入式嘅性交嘅行為啊，咁對性咧開始嗰個變化，所以佢身體經歷咗某啲手術之後，其實嗰個性嘅慾望嘅喚起，佢個感覺都有啲唔同咁樣啫嚇。咁所以我哋覺得年長嘅時候，身體咧嗰個敏感啊，或者身體嘅變化係會存在咧，而導致咗佢有唔同嘅性嘅互動當中都有所要調節噶。佢亦都可以同先生慢慢去傾下，咁互相之間佢亦都肯定自己仍然都係愛個先生嘅時候，咁其實都可以有啲方案可以處理得到咁樣啦。咁另外咧都有啲個案就係話，頭先我哋所講咧話有婚外情嘅個案嘅時候咧，其實我係有一個問題問翻大家，就係話你哋覺得有冇可能一啲夫婦會覺得啦，年長之後啦，其實嗰個身體嘅性嘅次數少咗啊，或者點樣？但佢哋覺得咧，年長之後咧，嗰個性嘅生活反而係最好嘅咧、 哦。 你有冇聽過咁講啊？ 我好似聽過、啊， 好似有聽過你咁講喎。 其實都係我添啊！哎呀，我死啦！啲老師教書啊，阿嫲講故仔咧，永遠重複噶啦。而家開始我變得， 我哋温故知新 咧。係，同埋喺唔同嘅框架，讓大家去睇到，我哋用個婚姻嘅嗰個歷程嚟睇咧，仍然都係想講就係、是。他们的 friend 当中，我们发觉这些长辈呢，他们经历了无论是不是婚外情都好，总之经历了恩恩怨怨之后有些拆解呢，我们发觉 佢哋话俾我哋听性所代表嘅系啲乜嘢咧？系真系唔系讲书咁讲，系真系亲密嘅意思嚟嘅，而唔系只系性欲。系佢哋亲口会话俾我哋听，佢譬如佢太太可能原谅咗先生嘅婚外情啊，咁然之后大家再一齐嘅时候咧，然后重新认证，佢话直情佢哋有一对夫妇话好似重新结婚咁啊，翻翻去新婚，仲而且个意义仲劲过新婚嗰阵时嘅感觉，即系类似我哋见生仍是生，见生不是生咁嗰啲咧。咁样经历咗个辩证嘅历程之后咧，佢嗰种对于婚姻嗰个承诺，或者佢哋咁啱啦呢对夫妇就系话婚姻嘅承诺，佢哋原来系咁紧要，然后而家重新再认证，好似重新结婚咁样咧，再去有一个亲密嘅交往咧，两位啦吓，即系各自都会觉得，虽然大家都可能你都知皮肤可能巢咗啊，又有白头发，有皱纹咁样啦吓，但佢哋话每一个 touch 啊，即系真系啦，全身最大嘅性器官咧就系全身嘅皮肤啦吓，而最重要的性器官就系个大脑，如果大脑亦都受到你平时两个人嗰个关系嗰个嘅 context 系喺咩嘅情景物落之下而影响到你咧喺个性活动当中嗰种嘅满足同埋感受啊，咁我哋即系唔系真系讲书，系佢哋亲口，因为我做 qualitative 系质性访问佢哋，佢哋提出咗每一秒嘅接触都就系全部啊，佢话一秒系全部咁样讲，咁仲要话我哋唔明嘅。咁睇埋佢哋嘅表情嚇，即係你就會見到哇，即係、原來係咁樣，我都擘大眼望住，依咁樣講嘢， 即係 feel 到佢哋心靈相通咁樣啦， 嗰種情深款款啊，就係即係唔係只係一個浪漫年青人點樣喺戲入邊所見嘅嗰種浪漫，嗰啲都係浪漫，都係可以令你好吸引、好有代入，即係浸喺嗰個浪漫嘅感覺當中。但佢哋嗰種係好深刻、好厚啊，覺得地係 fake。咁然之後，亦都係讓人感受到佢哋獨有嘅一種嘅共融嘅感覺咯。咁我覺得婚姻嚟講，我哋一路經歷咗呢四個階段去睇嘅時候，睇到咧一個框架就係話人嘅身體係不斷喺度變化。你知長輩之後，慢慢係男性、女性荷爾蒙都會降低嘅時候，但唔代表性生活就冇啊。年紀老唔代表係性係會老嘅，性原來可以係有一個更新，甚至乎係更加有一個令人感受到更強嘅連結感嘅一個性嘅生活。咁我覺得呢個絕對係反其，即係讓我哋反翻我哋平時嘅 common sense， 以為老人家就冇啊，定點？完全唔係咁樣咯。 係，即係你見到呢一對嘅老人家就係十分之滿足，係咪？係 啊，係啊，特別係經歷患難之後，再對情感度嘅共嘅肯定之下，咁讓我哋翻返去一開始就講啊，原來性有好多 model， 其中一類大圍地講就係話為咗生殖嘅性，我哋大部分人都過緊呢種，或者為咗慾望滿足嘅性係呢一齊，但另一種就係真係親密感嘅接觸，用身體接觸去表達我愛你，即係嗰種你濃我濃嘅愛啊！佢哋真係用你濃我濃啊，你濃我濃嘅愛嘅一種嘅感覺嘅表達。咁我相信人之間，即係人人皆向往之嘅呢個 係呢個簡直就係性嘅昇華，可以話係最高層次啦。 係啊係啊，係存在嘅，唔係真係小説同埋只係一個故事，或者只係一個書嘅理論嚇。亦都唔係高調，係佢哋話俾我哋聽嘅。 好啊，咁啊，今晚咧多謝曬 Anna 同我哋分享啦。咁我哋下個禮拜五性情中人咧，繼續同大家探討下呢啲性嘅話題。 好啊，好啊， 拜 拜，拜拜，拜拜。 说过会让你跟，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 罗力威的旅行娃娃，时间嚟到晚上的12点钟啦。